读书点亮生活，本期解读由樊登读书出品。 今天这本书特别重要，这本书叫做《幸福的方法》。这是在哈佛大学据说是排名第一的课程，每年选修这个课程的学生达到1600多人，而且他们都是带着自己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一块去听的哈。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幸福。那么可能很多人都考虑过幸福的问题哈，怎么才能够变得更幸福呢？研究这个话题的这位教授叫做本沙哈尔教授。这个沙哈尔教授原来是以色列人，他从小就练习打壁球，他的理想就是能够成为全以色列的壁球冠军。为了能够达到以色列的壁球冠军这个目标，他每天忍饥挨饿，然后控制体重，不能够吃汉堡。他其实特别喜欢吃汉堡，所以他当时立下一个志向，说等我得到这个壁球冠军的时候，我就去买来4个汉堡，我一口气吃掉它。然后他终于练，18岁那年，他成为了全以色列的壁球冠军。哇，他觉得到了人生的顶峰，然后就冲到汉堡店买了4个汉堡放在面前。当他看到4个大汉堡摆在面前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觉得索然无味，就是你一下子吃下这4个汉堡，似乎也没有特别开心的感觉。然后他回到家里边，晚上看着奖杯放在自己的床头，在那一刻，他突然流下了眼泪，哭了起来。为什么呢？他觉得人生似乎已经到了顶点了，就是你所追求了一辈子，追求这个壁球冠军，现在你终于得到了，但得到了以后又怎么样呢？然后接下去的这个冠军的感受能够延续多久呢？所以他突然发现壁球冠军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他带来想象中的幸福，于是他立志说，我要研究人们的幸福感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开始读书，后来读到了哈佛大学的积极心理学的博士，然后发明了这个积极心理学这套框架，然后用《幸福的方法》这本书向全世界昭告了他的研究成果。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呢，有2组数字哈，我们大家可以比对一下。第一组数字是说，一个人车祸截肢，经历车祸截肢，然后大概过多久他的幸福感会回到跟之前一样。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是车祸截肢互助俱乐部，然后他们在一起就一块聊天，做心灵上的这个抚慰。后来心理学家对他们进行统计，统计的结果呢是大概平均1年时间，这个人的幸福感会回到跟之前一样。我采访过咱们原来那个中国达人秀的冠军，就是那个两个胳膊都没有的那刘伟，这个孩子呢就10岁的时候放风筝，然后遇到高压电胳膊打掉了。后来他曾经尝试过游泳，他游泳游到过国家队，本来要代表中国队参加2008年的奥运会的残奥会，结果在残奥会之前2个月，他浑身出现了大面积紫癜，紫色的斑块紫癜，然后不得已就放弃了这个游泳。然后他又重新开始练习拿脚弹钢琴，然后慢慢的得到达人秀的冠军，然后成为一个演艺界的明星。我跟他聊天，我发现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敏感，或者什么这个不能提那个不能提，他很开朗，他正好跟你开玩笑，他跟一个年轻人的爱好是一样的。所以人的幸福感是可以回到跟之前一样的，一年时间，平均1年时间。第二个数字呢是说，一个人中大奖彩票，得了乐透大奖1000万美金，这样突然之间就发财了，这些人大概过多久幸福感会回到跟之前一样。同样有这样的俱乐部叫乐透大奖得主俱乐部，他们都是得过这个奖的人，他们跟别人玩不到一块儿，他们只能自己玩。然后心理学家对他们进行测量，测量的结果是平均1个月的时间，这些人的幸福感会回到跟之前一样。这两组数字放在一块儿说明什么？想想看，说明什么问题？各位，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结论是说，幸福与状态无关，幸福是一种能力。幸福和状态无关，哎，你能想象自己拥有哪种状态，你就会特别幸福吗？说说看，你希望得到什么？给你1亿，现金免税的，对吗？干净的钱，不会担惊受怕，可以吧？然后再给你点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受人尊敬，有粉丝，可以吗？然后再让你健康，健康很重要，对吗？让你好看点，让你长得很漂亮 ，OK， 万人敬仰。然后还得有事业，你还得有事业，对吗？有一个完美的事业，你得有爱人，有人爱你，你不能没人爱，对吗？你看怎么样，够完美了吗？我说了这么多状态，够完美吗？当一个人没有了幸福的能力的时候，你给他什么样的东西会有效呢？对吗？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富人会自杀？你说他们的生活过得不好吗？他们没钱吗？他们没有健康吗？都不是。 各位，他们丧失了幸福的能力。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能力呢？什么是幸福的能力？在这本书里边，这个沙哈尔教授告诉我们，幸福的能力是一种感知力。幸福是对幸福的感知力。什么叫做感知力？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过年我们有多开心？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什么开心？放炮，有表弟表妹都来玩，对吧？穿新衣服，有压岁钱，对吧？那好，现在我们组织一个 party， 然后每个人穿上新衣服，然后把表弟表妹都叫来，然后大家一块放炮，有人给你发点压岁钱，你觉得会有很开心吗？为什么现在过年成了一种负担，而小时候那么开心呢？因为你幸福的能力在减弱。幸福的能力就是对快乐的感知力。所以幸福的反面并不是不幸，幸福的反面并不是不幸，幸福的反面是什么？幸福的反面叫做麻木，没感觉了，你对这事儿一点感觉都没有了，这就叫做幸福的反面。 OK， 那么怎么才能不断的锻炼我们幸福的能力呢？既然是一种能力就可以锻炼，对吧？比如说你的肌肉没有劲儿，你可以通过锻炼杠铃，然后让你的肌肉有劲儿，对吧？你的幸福的能力也同样是可以锻炼出来的。当你能够锻炼出自己幸福能力的时候，你才会变得更加的幸福。更幸福不来自于你挣了更多的钱，也不来自于你社会地位得到了更高的提升，甚至不来自于你的身体变得更健康，这都未必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的来源是在于你在追求这些东西的同时，你还能随时的感受到快乐。所以这个沙哈尔教授讲他的这个启发是来自于中国东方的儒家。这里边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孔子可能了解的更多哈，孔夫子特别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孔夫子讲到颜回，他就说：“贤哉回也！”说颜回这人呢真好，为什么呢？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说颜回真好，拿那个小破叶子卷点饭吃，然后拿个破瓢舀水喝，然后居陋巷，住在贫民窟里边，人也不堪其忧，所有的人见到他都担心说这孩子怎么过呀，对吗？但是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照样很开心。哎，孔夫子讲自己呢，说我呢饭疏食饮水，我吃点这个糙米饭，然后喝点水没关系，取弓而枕之，哎，把胳膊这么枕起来当枕头躺在那儿，不亦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他说这不亦乐乎吗？这样不是也挺好的吗？然后不亦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后来宋明理学家就研究说，孔颜之乐到底是什么？孔子跟颜回这俩人到底乐什么呢？俩人都穷成那样，孔子想当个官老当不上，对吧？颜回都快饿死了，两个人为什么还这么高兴？高兴什么呢？这成为一个千古的命题。当然我不能说我找到这个命题的答案了哈，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我认为孔子和颜回本身就具备超强的幸福的能力，他们具备着超强的对幸福的感知力，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幸福的状态，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依然能够保持幸福的状态。你比如说孔子最惨，叫绝粮于陈蔡，在陈蔡这个地方没饭吃了，叫从者病莫能兴，跟他一块去的都饿得起不来了。这时候子路运见，子路很生气啊，过来，子路是一个很脾气很直的人，冲过来讲说：“君子亦有穷乎？”哼，说君子也能穷成这样吗？哼。孔夫子这时候讲，孔子很淡定，弹琴呢，接着弹琴。然后孔夫子放下琴说：“君子固穷，小人穷似滥矣。”多棒！什么叫君子固穷？君子啊，就算是穷，我也能够依然固守我该有的操守。小人穷似滥矣，小人一旦穷了，就无所不用其极了。你看，所以穷与通，不管是发达还是很惨，对于孔子来讲都改变不了他内心当中淡定从容的那种来自内在的喜悦的状态，这就是幸福的能力。所以怎么才能够锻炼出这种幸福的能力呢？东方的方法告诉你学孔子，哇，这太难了，所以你得重新读论语，然后了解孔子的足迹，这个是一个超高要求的方法。西方人的好处是什么呢？他们会把这个要求降低，给你一定的工具和方法，从而你会找到一个门径，能够很快的学会幸福的方法哈。所以在这本书里边，他给了我们一个幸福的四象限。幸福有四个象限啊，老外就喜欢画框，四个象限。这边叫现在幸福，这个叫现在不幸。这边叫未来幸福，这个叫未来不幸。好了，有没有什么人是现在幸福未来不幸的呢？有没有这种价值观的人？有。 你有没有见过吸毒的人？吸毒的人知不知道自己这一针打下去，自己是没有未来的？他知道，但是他怎么样？管不住自己，他说我不行，我今天非打不可，对吗？我不管未来会怎样，但是我今天受不了。所以这种人叫做及时行乐。还有一种人说，我现在不幸，我未来也够呛。有没有这种人？我现在不幸，我觉得我未来可能也没法幸福。OK， 这种人叫什么？这种人叫做无助型。什么叫无助型呢？无助型的特点就是他的人生像走在一个黑暗的隧道当中，他永远看不到前方有产生乐趣的可能，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没什么意思，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无助。这个心理学家有一个实验，这个名词我希望你们都记住哈，叫做习得性无助。什么叫习得性无助啊？这个无助是怎么来的？是学来的，是你自己学来的。从哪儿学来的呢？从生活当中学来的。心理学家这样做实验，他找来两只狗，把这两只狗关在笼子里边，然后分别给他们通电，通上电以后，这两个狗就疼得要命，就 叫哈。然后其中有一个狗的笼子里边有一个开关，然后这个狗呢，哎，一扒，扒到那个开关，电就没了。然后另外那个狗笼子里没有开关，然后它就只管叫，只管叫，但是没办法，它一直要电半个小时。好了，每天通电，电半个小时。所以当你连续电了一周以后，那个找开关的狗就学会什么呢？只要一来电，嘣，关了开关就没事儿。另外那个狗呢，每天一来电没办法，半个小时就等着，就一定要电半个小时。好了，然后一个月以后，训练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两只狗放出来，地上铺一张电网，铺一张电网，然后找来一只新狗，这个新狗没有受过训练，三只狗都放在这个电网上，一二三通电，通完电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个新狗会怎么样？跑掉了，对吗？那个找开关的狗呢？还在找开关？没有，找开关的狗也会跑掉，因为他看到周围没有东西挡他，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避免的，所以他也跑掉了。唯一只有谁留下来哭啊？只有那个每天要被电半个小时的狗留下来蹲在那儿呜呜的哭。为什么？因为之前的生活教会了他，这个电是不可避免的，每天半个小时是一定的功课，所以他就只好蹲在那儿呜呜的哭。各位，这个现象就叫做习得性无助。你可以摆脱的东西，你都认为自己不能摆脱。OK， 所以你知道印度人训大象怎么训吗？就是包括泰国人哈，他们训大象怎么训？一个大象拿一个这么长的棍儿往地上一插，这个大象就不动了。凭什么呀？这么一个棍儿能插出一头大象吗？他们说，这个棍儿是从这个大象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拿它来插的，然后那个小象就不停地挣扎，不停地挣扎，挣不动，挣了一个礼拜挣不动，这个小象再也不挣扎了，因为它知道这个棍儿你是摆脱不了的。这就是习得性无助。人类有吗？人类有这样的状况吗？比如说有闺蜜们在一块聚会哈，闺蜜们聊了之后聊男人，聊男人得出的结论是什么？说男人，哼，没有一个好东西。甚至有的人会认为说婆媳关系是永远无法相处的，对吧？男人来自火星，什么女人来自什么星，对吧？我没有方向感，别跟我谈方向，方向我完全不行。你看很多人都会陷入习得性无助而自己不知道。事实上就是只要你愿意学习，愿意改变，很多东西是有机会改善的，但是放弃了，我放弃了，我不做了，这种叫无助型。所以当你的朋友进入无助型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现在不幸福，未来也不会幸福的话，你一定要帮他，你要把习得性无助这个概念讲给他听，他才有机会改正哈。还有一种人说，我现在不幸，哼，但是我未来幸福。有吗？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哦，现在不幸，但是我未来幸福，等我的公司上市了就好了啊，等我的儿子考上哈佛就好了，等我能够去环游世界就好了，对吧？我们会自己内心定下来一个目标。这种人叫什么？现在不幸，未来幸福。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忍辱负重型。忍辱负重型的人未来会怎样呢？忍辱负重型的人未来会怎样？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会怎样？答案是什么？忍辱负重型的人永远都不会幸福。为什么？你见过哪个人真的实现了一个目标以后，就真的觉得我淡定了，我今后都再也不用再追求什么东西了？还记得你买过车吗？你买第一部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如果有部车的话，你的人生会特别棒啊？有车了，买了车以后呢，你会觉得自己的车好像没有别人的好，对吗？然后你打算换一个更好的车，换了一个更好的车又然后呢，对吗？依然是代步工具。你人生中的烦恼不会因为有个车就彻底解决掉的。所以任何期望通过改变外部的环境来改变自己幸福状态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忍辱负重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大多数，因为我们的教育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产品。我认识我岳父十几年了，然后每天工作的压力都很大，这十几年来每次回家过年，我岳父都要跟我讲一句很经典的话，说今年呀是个坎儿啊，连着讲了十几年了，各位，十几年都说今年是个坎儿。为什么？因为他永远都觉得当下的事儿是最重要要处理的，他永远都希望说把这个事儿解决掉的话，可能才能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就叫做忍辱负重。所以当你陷入这种忍辱负重型的人格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永远会在求不得苦中不断的盘旋。因此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盲点？我们在忍辱负重哦，我们在不断的期望等到改变我们的什么，我们才能够怎么怎么样，这是最大的陷阱。那么就剩下一种了，说我现在幸福，未来也幸福，怎么样？能做到吗？我现在幸福，未来也幸福。各位，那我现在在跟你们讲这本书，我能够体会到此刻的快乐吗？我如果我现在跟你们讲这个书的时候，我想，我说，哎呀，我饿了，我待会儿要去吃一碗陕西的面条，对吧？如果能够吃一碗陕西面条，我会觉得特别的幸福。那么请问，我此刻在讲书的这个时候，我快乐吗？我被那个面条的香味所诱惑，我会觉得特别的痛苦，对吗？所以我被它不断的诱惑，我特别痛苦，请问我能够就突然离开吗？我能够就不讲了吗？没有。你的生活当中注定了因缘有这么一段时间你要坐在这儿讲这本书，所以你虽然期待着吃那碗面条，但你依然可以感受到此刻的快乐。这种快乐和吃面条的快乐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幸福的能力。所以我们有没有有人会怀念过去？你们有人会怀念过去吗？会怀念青春，怀念大学生活，对吗？请问你能回到过去吗？你能突然回到过去去体会吗？不可能。有没有人憧憬过未来？说憧憬环球旅游，憧憬国庆放假，我有20多天假期，对吗？你能突然到那儿吗？也不行。你唯一能够待在的地儿是哪儿？就是现在，就是此刻，对吗？那么如果你在现在，在此刻，你感受不到此刻的快乐，你的心里边总在怀念过去或者憧憬未来，请问这一刻哪儿去了？这一刻又变成了一个痛苦的忍耐，被你留在了人生的相册当中。 OK， 换句话讲，你特别怀念你的过去，特别怀念你大学时光，你在那时候真的特别快乐吗？有没有人在那时候焦虑的要命啊，说要考试啊，难的不知道怎么办，有吗？或者觉得自己好穷啊，对吧？特别羡慕人家手里有个大哥大的有钱的那种人，对吗？别人有女朋友，我没有，所以难过的要命，对吧？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并没有体会到那时候快乐。这就是人生最贱的地方。人生最贱的事儿就是当你失去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对它的珍惜。 OK， 所以沙哈尔教授用幸福的方法，四个象限的方式告诉你，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幸福啊？现在幸福，未来也幸福。你在为未来打拼，你在不断的努力为未来打拼，但你能够感受到什么？此刻的快乐。有没有可能过20-30年之后你会怀念今天呢？怀念今天的什么？怀念我跟你们讲了这些道理？ No， 不重要，你很快就会把樊登忘掉的啊，这都不重要。30年以后你可能会怀念说，在2014年的那个夏天，我自己还能走路，我自己还不需要提着一个尿袋走来走去，我还不需要坐着轮椅被人推着到处走。各位，能够走路难道还不值得你快乐吗？你有没有见过那些连走路的能力都没有的人，对吗？所以当你失去了走路、呼吸、蹦蹦跳跳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你会不会怀念今天呢？那么今天当你拥有着这些能力的时候，你还不开心吗？还不感激吗？你说，但是我还没有开上奔驰啊。你没有开上奔驰跟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有欲望，你可以想买宝马，想买奔驰，你想住大房子，你想赚钱，想出国旅游都没问题，你可以有这些欲望，但是拜托不要被这些欲望折磨。什么叫做被这些欲望折磨？有欲望是好的，但得不到很痛苦，这就笨了。所以我在为未来努力，但是我在开心的享受这个努力的过程，这才是幸福的方法。你每时每刻都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的存在， 这在佛教里的方法叫做保持正念。你能够学会享受当下，活在当下，这才是最重要的人生智慧所在。 OK， 我有一个朋友在前两天我回西安去，然后他要请我吃饭，他真的买辆奔驰，然后我说不错，买辆奔驰挺好的哈，开心吗？开心什么？哎，我说你买了奔驰你不开心？不开心，没啥开心的。我说你总得开心过几天吧？他说几天都没有，几天都没有，那至于吗？他说因为我的目标是玛莎拉蒂。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以目标是玛莎拉蒂，但请你不要被玛莎拉蒂折磨好吗？你应该享受奔驰带给你的快乐，这已经够快乐的了好吗？但是因为他丧失了幸福的能力，他的幸福的这个阈值变得越来越高，所以外在的事物已经刺激不到他了。而真正如果一个人具备幸福的能力，你会发现咱们就坐在这儿静静的不说话，能够感受到幸福吗？岁月静好，对吗？闲来无事，读上一两本书，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快乐的事呢？ OK， 所以如果你想从忍辱负重型，或者从无助型，从及时行乐型变成幸福型，最重要的方法是改变你的思维模式。我们有两种思维模式，一种叫逆水型心态。什么叫逆水型心态？永远都像是被人压在水池子里边的感觉。等我憋着一口气儿考上大学我就好了，等我憋着一口气儿考上研究生我就好了，等我憋着一口气儿找到好工作就好了，等我憋着一口气儿等我创业就好了。创业以后你发现噩梦才刚刚开始，对吗？ OK， 逆水型是不行的，那要改成什么呢？改成郊游型。什么叫郊游型？小时候春游还记得吗？春游老师宣布说明天去香山啊，刚说完全班就会怎么样？哇叫，对吗？神经病啊，你去到了没有？你到香山了没有？那你叫什么叫，对吧？没到香山你干嘛叫呢？哎，没关系，我就是开心的，对吧？好，回家以后干嘛？开心吗？接着开心，让妈妈给你准备饭菜，对吧？准备帐篷，我要去哪儿跟谁玩，我怎么怎么样，打电话联络同学，对吧？好了，然后一路上开着车往香山走，路上高兴吗？没到香山堵车高兴吗？照样高兴，对吧？很开心，开着车到了香山，然后开始爬山。爬山的时候累吗？很累，但是开心。下坡的时候开心吗？开心。上坡呢？开心。最后到了山顶，鬼见愁，我们一块儿野餐，然后吃饭。哇，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目标可能是顶上，可能是山顶，是那个快乐的巅峰，但是在这个路途当中，我们随时都能够享受到其中的快乐。上山是快乐，下山也是快乐。当你能够感受到每一步的快乐的时候，你的人生所积攒下来的相册全是快乐的相册，而不是痛苦的回忆，对吧？所以这就是幸福的方法。最后又有中国人的方式来结尾哈。中国人经常讲说祝您鸿福齐天，或者祝您享两天清福。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鸿福齐天？生意好，很忙，努力干事儿，对吧？什么叫清福呢？享两天清福，海边吹吹风，没人找你，在家里边待着，没有任何烦心的事儿，对吗？所以人痛苦在哪儿？中国现在人痛苦就在于，当你想鸿福，在北京打拼不断挣钱的时候，你满脑子都想着海边的小镇，都想去享两天清福。但真的给你享两天清福，你又觉得我为什么没挣钱，我得赶紧回去打拼去了，我得升级。你看，所以当我们想鸿福的时候，我们想清福；当我们想清福的时候呢，我们总想鸿福。这就是你纠结的地方。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纠结的问题，你的幸福的能力是没法调高的。 OK， 这本书讲完了，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分享知识是一种美德，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的分享知识给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将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如果您喜欢这本书的内容，希望您可以点击右上角把它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当中，或者给到您指定的某一个人都可以。您关心谁就把知识分享给他，谢谢。